往前猜，来来来来来猜呀猜呀猜呀猜，谁要买我的青菜？来来来猜呀猜呀猜呀猜，就这样子猜掉了一个时代。猜呀猜呀猜呀猜，谁要买我的青菜？来来来猜呀猜呀猜呀猜，猜想不知的未来。周围的车子怎么也跑也快，周围的房子怎么也越起越快，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，他依然往前踩， 依然往前踩， 他只能往前踩， 他只能往前踩， 往前踩，来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，谁要买我的青菜？来来来猜呀猜呀猜呀猜，就这样子猜掉了一个时代。猜呀猜呀猜呀猜，谁要买我的青菜？来来来猜呀猜呀猜呀猜，猜想不知的未来。 猜呀猜呀猜呀 猜呀猜呀猜，来来来猜呀猜呀猜呀猜，就这样子猜掉了一个时代。猜呀猜呀猜呀猜，猜呀猜呀猜，来来来猜呀猜呀猜呀猜，猜想无知的未来。来来来猜呀猜呀猜呀猜，猜想不知的未来。 Oh,

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变得敏感脆弱，开始不想平常的我，担心被识破。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也是悲伤的？如果我相信你比自己多，我就会更执着。机会啊，失落，但目光交错，你似乎很沉着。男人道别时刻，我假装勇敢穿过伤，泪已 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《流浪狗》。 那天我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不敢释手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车完了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，我给你掏耳朵，试试下喷香水，带你去旅游，让你住进龙的头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我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， 下个来得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。我以为就这样能够不天长地久， 爱太享受。 臭水沟，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，才发

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眼藏真心。 伤心处